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98集，银妖王。 殷侯和天尊两人正在白玉堂的院子门口拉拉扯扯，突然就感觉衣服的下摆被拉了一下，两人回头看没人，再低头就见小四子抓着两人的衣摆仰着脸。 我是归你俩管不？ 殷侯和天尊望天，到了陷空岛还要他俩负责带？ 爹爹说他要和九九包大人谈案情去，该睡觉觉了，跟着你俩一起睡。 这时外头萧良也跑过来了，美滋滋站小四子身后。 老丞相，林业火说不养我了，我跟着你俩混了。 萧良边说边笑眯眯瞧着小四子。 金儿晚上睡哪儿啊？ 尊尊和茵茵那里。 哎，那好啊，我也一起。 于是小四子牵着殷侯的手，萧良牵住天尊的手，俩小孩相约一起回房，睡前还能玩一会儿棋。殷侯和天尊本想偷听一下展昭和白玉堂的对话，无奈两小孩完全不理会俩老头的需求，一个牵着一个带走了。展昭急切地想知道当年什么银妖王妖狐族的传说，于是急匆匆抓住白玉堂回屋。白玉堂一路被他拽着进了院子，就见展昭回首关门落门栓，动作麻利。白玉堂眨眨眼，展昭二话不说抓住他，一路跑上了小楼，将他往门里一塞，随后砰一声关上大门，继续落门栓，之后又快手快脚地将所有窗户都关上了，然后抓着白玉堂到了二楼的卧室，继续关上所有门窗，关窗户前还下意识地四外望了望，没发现有人偷摸盯梢，放心落窗栓。等展昭都忙完了，回头盯着白玉堂。白玉堂往床边一坐，好笑地看展昭。 妈，有什么非分之想啊？ 展昭愣了愣，随后明白过来了，眯着眼睛瞧白玉堂。 五爷有什么需求啊？ 白玉堂往床上一靠，伸手一指展昭身后窗户下边的一个柜子。 里头有好酒。 展昭赶紧回转身开柜子，就见里边几个小坛子，看着很金贵的样子，拿出一坛子瞧了瞧，排开封盖闻了闻。展昭满意的笑了笑，抱着酒坛子跑了回去，到床边踢掉两只鞋子，爬上床盘腿坐好，将酒坛子放床头的矮柜上，催促白玉堂。 来。 来干嘛？ 白玉堂坐起来靠过去，展昭捏住他腮帮子晃了晃。 说呀。 要是说了，师父非宰了我不可。 跟天尊有关系？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 难道说出来会有损天尊的名誉？ 白玉堂拖着半边腮帮子抬头看展昭，良久才开口。 严重影响名誉的事情，非常非常严重。 多严重？莫不是牵扯到什么大秘密？ 那个银妖王。 白玉堂停顿了良久，看着展昭紧张的双眼瞪得溜圆，终于开口。 外公和师父小时候跟他住过一阵子，据说他还打过两人屁股。 这银妖王究竟是什么？他两人死活不让说，就因为以前被他揍过屁股。 我知道的真的不多，是小时候听师父聊天讲起的。银妖王是妖狐族的首领，一种很古老的世袭制所产生的妖狐族首领。 很厉害吗？ 外界传言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很多不为人知的古老知识。不过听师父说，就是一个郎中和夫子而已，长得倒是真不错。 为什么天尊和外公会跟他有渊源呢？ 展昭越发好奇起来，顺便伸手抢白玉堂手里的酒坛子过来喝一口。 外公的具体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，他们应该是亲戚。不过师父小时候第一次下天山的时候，银妖王就找到了他，说是上天安排什么的，直到师父16岁长大成人这段时间都是银妖王照顾他，还有外公。他俩每天醉心练武，银妖王会给他们准备吃的，教他们识字以及各种学问，当然了不乖要打屁股。 那岂不是他们的养父啊？ 倒也不算是吧，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托管。师父说过，要是以后能遇到妖狐族或者和妖狐族有关系的，一定要多加照顾。他说凡是有妖狐族血统的大多品性纯良，另外有灵气，运气好，有上天庇佑。 他俩人瞒着不让说，就是因为被打屁股这事儿， 应该只是理由之一吧。 说到这里，白玉堂突然稍稍压低了一些嗓音。 妖狐族啊，据说天生就知道上古秘闻，另外呢，最邪乎的就是小妖狐族的孩子有灵眼，可以预知未来。最后妖狐族能带来好运，特别是小狐妖。 好运什么意思啊？ 意思就是只要带着只小狐妖去赌钱，逢赌必赢，带着他干嘛都会结识好运。 白玉堂说着认真想了想， 二哥手气特别差，几乎逢赌必输，不如让他明天带着小四子去赌钱试试，看看能不能赢。 这就是有人想抢夺小四子的原因？ 具体要问师父，不过师父聊起银妖王多是感激之情，对他似乎感情深厚。他也说希望银妖王没有后事，妖狐族太过优越，又有太多的秘密，若是让人知道了身份，就会麻烦不断。 展昭皱了皱眉头，如果小四子是银妖王的后人，那一旦被人知道身份，也会麻烦不断吗？ 可是小四子傻呵呵的，看不出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啊，运气倒是的确不错。我也是妖狐族后裔，怎么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啊？ 都偏了好几代了，真正的妖狐族必须父母都是妖狐，而且要有皇室血统。别说小四子还真可能是，不然师父也不会紧张兮兮的样子。 哎，等一下，小四子当年是一个人被留在大漠的，正好被公孙捡到，但凡父母有能力都不会放着这么一个孩子在危险重重的大漠呀。 可如果父母是妖狐族，能未卜先知，那就能算得小四子会遇到公孙，做这样的决定也不奇怪啊。 白玉堂说着又拿过展昭手里的酒坛子喝了一口。 不过啊，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4-5年前就有人意图捉住小四子了，可能对方没料到小四子被一个中原的小郎中捡了，因此这么多年线索全无。 松江府的狐妖杀人案先于我们到来，小四子只是碰巧被发现，难道说狐妖杀人案也与当年的妖狐族有关系？可发现了小四子，杀人案还在继续，对方应该还有其他目的。 白玉堂见展昭摸着下巴认真分析，笑了笑平躺下，顺便伸手拽一旁一根细绳。展昭突然扑过去，白玉堂惊讶地看着扑过来的展昭。 猫儿要干嘛呀？ 都交代了，就这些了，没别的了。 没有了，可别跟师父说我告诉你了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继续拽细绳。 展昭靠白玉堂胸口端详酒坛子。 切，谁小时候没被打过屁股？天尊也忒害羞了。这什么酒啊，好喝。 你这猫不是喝醉了吧？一会儿酒后乱性可得把你绑起来啊。 你乱什么？你乱还是我乱？ 展昭好奇地看着白玉堂不停地拽绳子，白玉堂似乎终于将绳子拽到底了，就绑了床边的栏杆上。 哦，你乱吧，你看起来比较好乱的样子。 从刚开始你拽什么？ 自己看啊。 白玉堂伸手指了指上方，展昭回过头往屋顶的方向看，就见屋顶打开了，也不知道白玉堂做了什么机关，头顶星空一览无余。展昭眨着眼回头问他， 这要是下雨了怎么办？ 一片云彩都没有，上哪儿去下雨啊？ 话没说完，也不知从哪儿吹来了一块雨云，噼里啪啦水滴子就砸下来了。白玉堂手忙脚乱，赶忙解绳子。展昭仰着脸，摸着下巴，端详慢慢合拢的屋顶，自言自语： 果然是妖狐族后裔， 这事儿就别四处去吆喝了，还嫌麻烦不够吗？ 白玉堂总算是关上了屋顶，伸手拍了拍展昭，展昭摸摸屁股。 你往哪儿拍呢？ 问你才是，你下去。 去哪儿啊？ 展昭伸手去拽绳子，白玉堂挡住，不让他拽绳子。 别坐我身上。 偏坐。 展昭见白玉堂不让拉绳子，抢过来用力往下一拉。 不能太用力。 白玉堂话出口，展昭看了看手里的绳子， 拽断了。 白玉堂赶紧一把拉住展昭，往旁边一闪，哗啦一声，屋顶往两边滑了下去。远处陷空倒中，就听到一声巨响，一起抬头往小楼的方向看，小楼塌了一半。徐庆和蒋平无奈摇头： 哎呀，玉堂那小楼怎么又塌了？ 早让他别搭树上，那树冠一长，屋子就散了，就是不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